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上次呢節目完咗呢，兩位非常之有強烈嘅即係求知欲啦，咁佢就問我啦，佢話才哥，其實即係你講到呢個厄爾尼諾咁奇妙啦，即係佢又係周而復始，但係周期又長短不一，佢話自然界或者大氣層入面仲有冇啲類似嘅呢，咁原來真係有㗎，咁其中一個呢就係講到嗰個叫做極地嘅震盪，就叫做 Arctic Oscillation，咁喺北極嗰度，其實都係同嗰個羅斯比波有關嘅。咁介紹過啦嚇，羅斯比波就係喺呢個中高緯度，即係嗰度嘅一個好強嘅東風帶嚇，即係離地咧接近即係萬幾米噶啦，萬幾米，即係幾萬嘅英尺啦。咁樣咧就會好強嘅西風帶。咁啊，佢闊度咧係幾百公里，嗱厚度咧得幾公里，但係佢個風速咧其實可以咧係長時間係達到係八九十公里。或者一百公里的時速那個風，而最高的時期可以達到三四百，接近四百公里，很犀利。所以都說如果你飛機入了剛剛是那個航道，在那個這個叫高空急流，其實這個急流就是形成，即是羅斯比波就是這個急流組形成的嘛。這樣如果你順風和逆風就差很遠，上次解過。但是其實這個羅斯比波那個這樣的運動呢，原來有時真的呢它是會比較上是平直，即如果你在北極望落去呢，我都話有時睇見好似一個咁樣嘅梅花咁嘅圖形咁啦，一瓣一瓣咁樣啦。咁有時呢佢嗰個咁嘅梅花呢，即係佢嗰個咁嘅波浪形呢，其實就係比較平直嘅、但有時呢嗰、那個波浪呢就好犀利嘅，即係突出去、即係或者你話伸落去低位度啦、比較低嘅位度，同埋拱到上去高位度近極地嗰度呢，有時就好犀利嘅。咁原來呢一個由比較平直去到好犀利嘅時期呢，佢都係會有一個周期性，叫做極地震盪。但係呢佢個周期又係唔一定嘅、有時佢又會即係可能係隔段時間，隔幾年就會出現。咁兩年前其實即係大家仲記得少少新聞呢，北美洲嗰個超級寒流就是这个极地震荡的其中一个结果。亦都形成了一些叫极地漩涡，叫做 polar vortex、令到那些冷空气就不断源源不断就在极地那里就在一路输送下去，就去到这个特别是美加的东岸。哇，令到美加东岸就冻到不得了，大风雪都很紧要。这个又是 Arctic Oscillation， 又是 quasi periodic。另外一个呢还有趣呢，就是它這個就不是退曬，其實都挺準的，但是它其實是每兩年轉一次的、就是一個叫做平流層的一個風向的問題。這個呢就叫做都不是、它又都是有退曬，我都記住了、它即是說約莫平均是兩年，所以它叫做退曬 biannual oscillation QBO、那這個 QBO 呢原來就是指在平流層入面呢，即是個即係好多區域咧，佢平時個風向係咁嘅，咁但係佢大概每隔兩年咧，原來個風向會逆轉嘅，咁呢個又好神奇嘅。 呢個係最有趣喎，佢係零零星星兩年喎。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叫做 QBO 啊，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睇下，係好有趣。咁但係咧，其實我亦都想補充啲咁多啦，係有關嗰個點解明明喺太平洋發生嘅厄爾尼諾，又會影響到印度洋嘅嗰個季風，又會影響埋大西洋，即係非洲西部。特別是撒哈爾地區那個西南季風呢，這這個呢就是要跟那個沃克環流有關了。我都說過呢，其實我1980年去8081年我在英國受訓讀氣象學，讀天氣預測，當時是未聽過厄爾尼諾這個 term 的，因為那時根本都不流行，即係嗰啲所有嘅課本啊，都嗰啲甚至參考書都冇提嘅，係翻咗嚟香港隔幾年咧先至啲人關注咩叫做 El Nino。但同樣道理呢，當其時學嗰個叫做大氣環流系統呢，亦都完全冇提 Walker Circulation 嘅，因為喺當其時嘅課本入面呢，即係佢哋覺得呢個 Walker Circulation 係好唔重要嘅，即係但係後嚟啲人先發覺呢，原來呢個 Walker Circulation 係重要嘅。我講過啦， Walker， 大家哈德利環流啦，我講過啦，知道啦，或者嗰個極地環流啦，或者中間嗰、那個即係法雷爾環流啦， Ferro Cell 咁啦，咁、嗰個呢全部係 meridional 㗎嘛，即係話佢係沿住個經道個經線咁樣嘅嚟去運動嘅。但係呢個沃克環流呢 ,Walker Circulation 呢，其實你就係佢係沿住嗰個赤道平面 嚟去運動嘅，啊，即係佢係佢啲空氣喺赤道升咗上上空，咁一部分向北向南嗰啲就哈德里環流啦，嗯，但係一部分向東或者向西咧，嗯，然後到咁上一層挖落去咧，嗰，那個其實係沿住個赤道面噶嘛，赤道面，咁，那、嗰個就叫 Walker circulation 啊。咁當然呢個 Walker circulation 都解釋咗，即係啊點解有時即係東西太平洋嗰個氣壓嘅逆轉，即係就個南方逃動啦。咁但係原來呢個 Walker circulation 好明顯，佢就唔係局限喺太平洋上空噶嘛。其實呢個 Walker circulation 好明顯係即係環繞住成個赤道啊嚇嘅上空都有唔同嘅呢啲 Walker cell 啊，叫沃克嘅環流圈。咁原來正正就係呢啲咁嘅環流圈嘅變化咧，係會令到咧喺太平洋發生嘅嘢，會影響埋印度洋，又會影響埋大西洋。咁呢個我哋術語咧就叫做長程嘅一個叫做聯繫啊。啊，即係一個帶動啦嚇，佢，英文叫做 teleconnection，嗯，即係話點啊？原來整個大氣環流咧係有啲 teleconnection 嘅，即係明明咁遙遠，點解都會受你影響咧？咁所以嗰個季風咧強定弱，有時就又係受厄爾尼諾影響啦，嗯。好啦，咁咧就咁啊啲開場白差唔多啦，嗯，我哋即係講翻呢個冰河紀啦嚇。個冰河紀咧其實我可以講一個現象俾大家聽，大家都好會驚訝啦嚇。特別是譬如英倫三島咁樣，咁啊而家嚟講咧，我可能好多人都去過英國啦嚇，或者你讀書啊，或者去玩啊咁樣嚇，或者開會。但係你冇想過咧，譬如倫敦咁樣，倫敦喺即係而家講，譬如一萬五千年前咁樣算啦，唔係好耐啫喎，係以地球歷史一萬五千年前啦。原來成個倫敦咧係壓咗喺咧係差唔多三公里嘅冰嘅下面嘅，即係三千米嘅冰嘅下面嘅。啊，根本就即系冇可能睇到。當然，其實嗰陣時啲冰咧就點止去到倫敦咧，因為倫敦個緯度係北緯51咁上下，51、52。其實當時嘅冰咧係冚曬成個歐洲，即係直情冚到去咧，即係成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啊嚇，我諗係可能意大利最南部可能剩翻少少啦嚇。咁，你即係喺東邊嚟講啊，成個巴爾干半島啊嗰啲地方啊冚到落去嘅。整個歐洲即係九成已經不見了，就是在這個即係成兩三公里的冰擲住，啊，當然就算在我們這邊即係在亞洲都是一樣啦。咁亞洲以前嚟講喺華北的平原咧，即係而家個蒙古的地方啦，啊，或者甚至內蒙古或者我們這個東北三省啊，啊或者係華北即係最北的地方，全部咧亦都係俾呢個厚厚嘅冰層咧係隔住。咁當然啲冰層一路延伸到梗係去到北極啦，唔使講啦，係嘛？你話幾犀利咧？咁喺北美嚟講就犀利啦，梗係成個阿拉斯加、成個加拿大啊，全部都係喺冰下面嚇，即係去到即係而家美加嗰個邊界咁上下，甚至仲延伸落去美國。 南半球會唔會咁嘅？ 南半球都有，但南半球咧，佢因為係南極洲嗱，而家譬如講萬五年前咧，萬五年前咧，其實大洲同埋嗰啲大洋啊，即係大陸啊，應該話大陸同海洋，大陸同海洋嘅分布咧，其實同今天已經差唔多冇分別啦，即係萬五年前啦，而家講。咁所以咧，南極洲咧，佢就係因為係一塊陸地啊嘛，佢周圍全部係海啊嘛。咁佢周圍全部係海嘅時期咧，佢嗰個嘅覆蓋咧係反而冇咁大喎，因為佢喺個海嗰度咧，系啦，嗰啲海水会喐啦，同埋个海水咧，其实系佢可以保温保得紧要啲嘅，嗯。你嗰啲陆地咧，你一散咗热嘅时期咧，佢又承托住嗰啲冰咧，就一路咁累积上去。咁，所以当时咧喺南极咧，当然都系个冰好厚。咁，但系嗰个覆盖咧，反而冇北半球咁紧要吓。咁嗰阵时有啲科学家即系推算咧，应该差唔多接近三分一嘅地球咧系冰封嘅。就好犀利嘅嚇，即係咁呢個就叫冰河紀。但係呢個冰河紀咧，其實係被發現就唔好耐嘅啫喎，即係都唔夠200年啦。其實嚇，講真，當然咧，最先講翻咧就多過200年咧，就係喺18世紀嘅時期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嘅科學家，亦都有一啲咧，即係研究地理啊、地質啊嗰啲人咧，咁啊，佢主要當時就係喺歐洲嘅阿爾卑斯山嗰度附近。咁啊，周圍去考察啦，咁啊，亦都同當地嗰啲居民傾偈啦，咁樣咧，咁佢有一樣嘢咧，就引起佢哋呢個咁樣嘅思考啊，一個疑問啦，就係叫咩？就係嗰啲叫做怪石，或者咧，而家嚟嗰個正名咧，就係叫做漂石，漂啊三點水嗰個漂啊， 其實是不是漂白水都是用三元水的、啊、即是輕功水上漂漂有時有個風字的嘛，即是旁邊右邊有個風字的，不是它左邊三點水那個漂漂泊、啊、那這個漂石呢，就但這個漂石講真的是後來我們才改這個名字才知道的，它最先英文叫做 Erratic Boulder。 Erratic 其實就是估佢唔到咁解，即係亂嚟嘅 ，erratic 係嘛，即係 erratic behaviour 就即係好亂嚟嘅行為啦。咁佢咧，佢有名好古怪啊，就叫做 erratic boulder，boulder 就係大石頭，大石頭咁解嚇。咁、你原來佢話喺嗰啲山區嘅地方咧，即係喺阿爾卑斯山啊，或者喺近山腳咧，佢哋好多時會發覺咧，有好多大嚿大嚿嘅石咧，係同隔離左右嘅所有嘅地質咧，係完全係唔拉更嘅。 哦、 即是说喂，这里本来是属于这样的地貌，这样的地层，那个矿物是这样的、那个就是石 是这种性质的。为什么无端端为什么会有几个大石呢，是完全不同的呢，哪里来的呢，这些石头、所以它叫 Erratic Boulder 就这样、已经觉得很奇怪了。但当地有些居民呢其实都很醒目的，他就说不知道会不会是以前呢、可能是大洪水冲来又不定、或者甚至可能因为其实那里很多冰川的嘛， 但是不是很高的那个地方山 有些地是啊，即是可能在半山啊，或者有些在山脚都有的，山脚都有的。他们就说呢，因为他们有经验，他们都世世代代在那些冰川附近住呢、他看到的冰川呢确实是讲真，就算是冬天和夏天都会喐啦，系嘛？即系话夏天佢会缩上少少，冬天佢又会伸落少少。咁同埋，如果嗰一排有好几年都好冻嘅，佢又会伸落多啲，系嘛？哇，嗰一排系好暖嘅，系嘛？冬天都唔冻，佢可能又缩。所以其实当地居民反而有一个直观嘅感觉咧，佢就觉得其实真系啲冰砖可以喐噶噃。咁你喐嘅时期咧，就可能咧就系佢系俾啲冰砖推落嚟嘅。即是以前的冰川，因为现在其实他们是离啲冰川很远的，但是居民已经很醒目地想，于是这些学者呢就有些就去考察，自己又想又听埋听埋，就开始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原来以前那些冰川的进退呢是可能比我们现在今天所观察到的呢是劲很多的，进和退都是的，没错了。但是真真正正呢就是当然另外一个除了 Erratic Boulder， 如果大家还记得你们学过的 Jogger 呢、有一个更强的，有一个证据也都比较更常见的呢，我们叫做是冰积、真的我们因为没办法我读翻书的，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中文的、大家读过 Jogger， 我不知道叫 Moraine M-O-R-A-I-N-E，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近年问很多后生仔女呢是没有人识的，即是证明我们那些课程设计呢是出了很大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是斩了很多东西的。但是你问回好像我这样年纪、是曾经叫做读过作家、即是不是大学读地理的，中学读过作家、你跟我说 Moraine 差不多个个都认识的、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认识的、Moraine， 其实 Moraine 呢就是一些沉积物，就是因为被那个冰川一路是这刨是这刨，一路是这推是这推、那么在那里磨呢，就是有很多的碎石就在那个冰川最前缘那里，但是有时当个冰川退却的时期呢，它就会留在那里，所以有时呢叫冰积，个积字其实它用个石字旁那个积、就是一个责，即是责任的责，石字旁的责，那有时甚至叫冰积幽灵，因为它有时整到很高，成个山仔咁样样啊！咁呢个 Moraine 咧，有好多时咧，亦都系离嗰个而家嘅冰川好远好远。咁啲人就话：咦，咁以前系咪即系个冰川其实曾经嚟过呢度嘅噃？咁样咧，好嗱，咁你休息一阵翻嚟咧，就再讲下佢呢个人类点样发现冰河纪。